听得到吗？后面。好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，这是最合宜的事，也是最合乎我们身份的事，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人。既然我们是蒙爱的人，我们就越渴望知道这爱从哪里来，越渴望既然蒙爱，我们就有应该有其正确爱的对象。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就是要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，他怎么拯救了我们，他赐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位救主。也因此我们的爱的对象是到底是谁，也就求你借此祝福你的圣徒们今天聚集在此的时间，祝福我们以下的讨论，祝福我们以下的教导和领受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 阿门。 信望爱第三十二问，我们还是一起念。第三十二问，何为爱？爱是寻求联合满足人善之美德。我们在这堂课这系列一开始的时候，希望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可以把它用美德 virtue 来理解。这个美德并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或者某一个人比较有美德行出来，而是所有蒙恩的基督徒都有的，也必须有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有信望爱，这就是基督徒的身份，因为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这个美德，这个 virtue 是上帝所赐给你的。这个美德怎么在每个基督徒的生命上，在怎么在集体在教会之中展现出来，就是我们讨论的内容。爱它是一个美德，是上帝所赐给你的美德，不是出于你自己的美德。但是这个爱是怎么展现出来呢？它寻求联合，寻求满足，寻求人善，寻求 union, satisfaction 和 goodwill。大家都很熟悉那最妙的道，爱的章点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。罗马书十或者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，我们今天可能会比较具体的看这个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，爱是以守诫命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概念。但是我们先看，爱的确是定义我们的身份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，我们信仰的基础就是爱。那么基督徒凭着什么来定义我们？我们可以说基督徒就是蒙爱，也彼此相爱，也爱上帝的人。或者在约翰福音，在分离的讲论，我们的主说，人世人是怎么认出你们呢？我给你们一个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人就可以，世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真的是我的门徒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问题，大家可以自由发挥。为什么基督徒彼此相爱，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？这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回答，所以这是 自由的。神爱世人。大家都知道神就是爱，这个你在电线杆上面，或者在墙上面，或者有的时候车子开过去，你都看得出来。所以 Carol 姐可能是讲，就是说如果神就是爱，那我们基督徒如果是信这位神的基督徒，那么也自然应该彼此相爱，借此就人借着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，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的确有这个概念，因为为什么呢？神是爱，和我们彼此相爱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。人是凭着这个来认出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基督徒，基督的门徒。我们可以怎么讲？的确，因为神是爱，而我们是人是什么？在按照 形象所造成的。 OK， 这个是讲所有的世人，并非只有基督徒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成的， right？ 但是基督徒和世人有什么不太一样，或者应该不是不太一样，而是一个决定性的不一样的地方？ Yes， 世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出来的，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在创世纪第三章，这个形象遭到非常彻底的破坏。 OK， 但是在新约里面，救赎，我们重复的提到，不断的是用新创造这个概念带领出来。基督徒是领受了新创造，重新创造，恢复那原来有公义圣洁之事，那有上帝形象的人。所以如果上帝是爱的话，那么基督徒更应该反应，更应该彰显上帝是爱的这个事实，因为唯独基督徒真正现在有上帝的形象。你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只有基督徒现在才能真正的、真实的，不是完美的，但是却是真实的反应，活出上帝的形象。所以应该有一种 mode of love， 有一种爱的模式，是让人可以看出我们是基督徒的。因为世人也会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爱，这并不是出于上帝的爱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对不起，约翰在这边记录我们的主讲说，你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其实背后的含义是，基督徒的相爱跟世人所谓的你爱我爱你浓我浓那种爱是不太一样的。否则人如果只要自己认为我们彼此相爱，很多人都可以说哦，我是基督徒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所以这跟上帝的形象，基督徒如何得救赎，上帝的形象重新恢复，是有很大的关系。 OK， 另外一段经文我们也应该很熟悉的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概念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知道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样式。效法他儿子的样式，定义前面二十八节的何为益处。益处不是叫你得法拉利，不是叫你得洋房，三个儿子都上台大。效法他儿子的样式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你效法他儿子的样式。 OK，他儿子的样式，他的儿子是什么？是谁？哥罗西书一章，前几个月我们才讲到 He's the visibl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， 可看见不可看见神的形象之可看见形象。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，而他的儿子正是他的形象，所以我们效法他的样式，就是有神的Image， Imago Dei， OK， 所以基督徒，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你立志行事都成就他的美意。另外一种话说，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你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。换另外一种方式表达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你得益处。这得益处就是叫你越爱神和越爱彼此，尤其是基督徒的彼此相爱。爱是关乎全人整个人的，定义上就是，我不是以20%、30%或95%来爱。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，因为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会用这段经文来解释何为律法。 但是你注意，以色列啊，上帝的子民啊，你要听，这是你的身份。耶和华，我们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尽力。哎呦，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时常教导的，我昨天前天我们在普里的那查经班才听到，还是有教会，一般的教会还是会教导哦，旧约的时候他们得救的方法是借着守律法，现在的以色列人，现在在以色列国的犹太人，如果他们不信耶稣的话，他们就是还是在旧约里面靠着另外一种方式得救，他们仍然是有上帝子民的这个身份。I don't know， 你看旧约很多的经文，你根本就，因为如果是如此的话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力尽信守律法，借以来到神的面前。 No， 从一开始就是你的心，我拯救了你们出埃及，所以赐给你们十诫，我是拯救你们出埃及的神，所以我现在告诉你我是独一的真神，我赐下你们十诫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你要信有这位上帝，你要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，所以你本当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。这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信仰的中心就是如此。所以在新约的时候，当一位律法师来问耶稣什么事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，耶稣就是用这个回答他，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己。这大家都知道耶稣其实在这里是讲什么，这就是十诫嘛，对不对？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十诫第一到第四诫，包括第四诫守安息日，这样子的人又要爱邻舍如自己。第五诫到第十诫 OK， 所以我们的主会说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的总纲，或者按照我们的要领信仰告白会说，所有的道德律，人该如何活在世界上，一切的总纲都是归纳在十诫里面，同样的意思。所以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所以我们怎么爱，我们爱不是就是我凭着我的感觉，或者上帝在他的恩典之中有赐给我们爱的指南，并非把我们丢在世上，就是说你看看你觉得什么是爱，你用什么方法来彼此相爱，不，他赐给我们十诫，这也是我们在这里一再重复讲的，按照改革中的理解，诫命的确是定人的罪，也让人知罪，也将人趋向基督，但是一个很重要，对已经领受基督的人来说，爱是恩典，是上帝在辅救之中赐给他的子民，叫他的子民知道该如何活出蒙爱的人该有的样式，如何爱神，如何爱彼此。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？爱是一个美德，我们借此美德颂赞神为首要的美善。这是这本书翻译的，所以希望最后的版本可以翻译的更顺一点。也就是说，爱最终 ultimately 最终是以敬拜 worship 来呈现的。我就停在这，让大家思想一下，或者有没有什么想法？爱最终是以敬拜来呈现的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前面四诫，不可有别的神，耶和华是你唯一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造偶像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要守安息日。OK。 跟福音有关，我们领受恩典的人就应该敬拜这位赐给我们恩典的神。也就是说，这又回归到我们现在在定义爱，或者换再讲更清楚一点，我们是在用上帝的启示来定义何为爱，并不是凭着人的感觉世俗的概念来定义何为爱。就基督徒的爱来讲，最终表达最合宜表达的方式就是敬拜这位爱我们的上帝。这是唯一，因为我们是受造的，不止我们是受造的，我们是蒙救赎的，蒙了新的创造的。既然知道认识领受了这样的一位上帝，人唯一合宜的表达就是敬拜。因为你领受了他，你是领受他对你一切的启示，你领受他告诉你你是谁，你是在他美意中所创造，他看你为甚好。但是你也知道你堕落，你犯罪，你完全没有盼望，你完全无份于他。若非他抚救，他告诉你他自己是谁，若非他赐给你一位救主，你完全没有办法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你认识你自己是谁，你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在这一切的启示之中，完整的启示之中，人领受了这个启示，知道爱你的对象，合宜的 response 反应就是爱这位爱你的对象，而唯一合宜的反应就是敬拜他，就像亚当应该在园子里面敬拜上帝。 OK，所以爱最终就上帝来说，就上帝的子民来说，最终是以敬拜呈现。你不可能不敬拜这位上帝，知道他是谁，知道你自己是谁，唯一合宜的 response 合宜的回应反应就是敬拜。所以这就我们时常把敬拜挂在嘴巴上，可能在弘恩堂比较少会说，哦，我们敬拜只是唱歌，唱诗歌那段叫做敬拜，可能我们会比较有完整的一点理解。我们来到这里守主日，这整个都是敬拜，不是只是唱歌才是敬拜。 OK，啊，另外一个来说，这个敬拜就算在基督徒里面，就算在圣徒里面，时常会觉得敬拜是一个我们必要尽的本分义务，我们必须要做的。敬拜比较关乎于守诫命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守安息日，尤其是任性西敏信仰告白，我们对安息日是应该怎么说，比较讲究一点吧。但是通常我们就是这个讲到敬拜，特别是讲到礼拜天的敬拜、安息日的敬拜、主日的敬拜，都会觉得说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。但是如果你想到这个是爱的表现的话，你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思想这敬拜，我们能够敬拜这位上帝，我们能够 worship him 是一个 it's total grace， 是完全是恩典。凭着感恩的心， it's the most appropriate response， 而且是一个真正蒙爱，真正知道你领受的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爱的人，做出最合宜的反应。也就是说，真正能够敬拜神的人，唯有蒙爱的人才能够真正敬拜神，因为唯有蒙爱的人才能够做出这合宜的爱的回应。所以保罗说 examine， 检视你自己是否在信心里面。你怎么检视你是否在信心里面？我信得够努力吗？我信心不够大？我要参加更多的聚会，更多的团契，我的祷告的时间要拉长一点，我祷告的方式要改进，我祷告的字词可能某些句子我可以重复多一点，或者我努力集中眉头皱紧一点，我要信心要更大。检视自己如何在信心里面 examine yourself， 你是否爱基督？ 我们就讲敬拜这件事情，因为敬拜 is expression of love， 最合一的爱的表达。那关乎于我们现在上帝赐给我们七天中每一天特别分别出来敬拜他，以这个来检视你自己是否在信心里面。每一位圣徒，有多少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讲啊，今天我小孩子，我觉得他不太舒服，我们去晒晒太阳好了。或者今天我觉得我身体不是很舒服，我就在家里好了。 Yeah, sure， 今天外面会下很大的雨，太阳会很热，但是你爱主的心，全人爱他的心，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个爱你是骗不了人的。就从你要不要守主日这件最简单的事，我只是举一个例子，就可以看出你的信心在哪里。 Examine yourself， 检视你自己是否在信心里面。 Do you love to worship？ 你是否爱敬拜这位爱你的上帝？很简单。或者 Yeah，来主日守主日是很好，和弟兄姐妹可有爱宴，然后大家一起团契也很好，然后礼拜天七天见一次面也很好，但是有的时候呀不是那么方便，或者我有些其他的事，我想上帝会祝福我，因为我这会让我感觉很快乐，这会让我的孩子感觉很快乐。你在剥夺你孩子敬拜上帝的权益。 Sorry， 因为我们是任性改革中 specifically 任性心理信仰告白的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讲，因为你们在这里聚会，你们是在这里的会员， So I'm just reminding you， 我只是提醒你们，你们不重视敬拜，其实那个只是凸显你自己的身份，凸显我不要说你没有蒙爱，凸显你根本不知道你领受何等的爱，领受何等的恩典。所以信心是爱之基础，没有信就没有爱。因为我们之前讲到信心，有信心的对象，有信心的内容，你要知道你信的是谁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没有这确实的信心，你怎么可能爱这位对象？这也就是说，你是靠着凭着他的话语，他在圣经里面告诉你他怎么爱你。我们都讲我们要爱神，神也爱我们，他怎么爱我们？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他怎么爱我们。我们要信一位上帝，人非有信不能讨上帝的喜悦，所以我们要信有一位上帝。 Yeah, OK, 有一位上帝，他怎么爱我们？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他会赐福给你。 What 福？什么福他赐给你？他把他的儿子赐给你，人为朋友舍命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，没有爱比这更大，上帝怎么爱人？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？人之间，你如果能为朋友舍命，没有比这个爱更大了，上帝如何爱人？他们对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觉得耶稣在讲我要为你们舍命，你们是我的朋友。 No， 任何人是神的朋友之前，我们都是行为邪恶，心智与上帝为敌，无份于上帝的，我们是他的仇敌。上帝怎么爱我们？人彼此相爱最大的就是为朋友舍命。上帝爱我们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就为我们舍命。神爱我们的心，就此我们就知道，就此就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位上帝他到底是谁。他根本不需要爱我们，他却爱我们，用什么方式爱我们？他派他的儿子，派他的圣灵，他这样子爱我们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具体的知道他怎么爱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献上合一的敬拜。否则你到礼拜天来主日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 you are doing a favor for God， 你是为上帝做一件事情。It's not， 那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基督徒的爱的 response。OK， 关于这点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 今天之后 我下次上课好像要到三个礼拜之后，所以先跟大家讲，因为下礼拜我会去希望教会讲到，然后下下礼拜哦、oh, no no no 下下礼拜应该是我讲到， 所以你连讲三个礼拜，所以下礼拜应该是你 no 下礼拜我不在这边，下礼拜我不在这边，可是下下礼拜我会在，因为我讲，因为应该也是我做主日学，因为那个礼拜我讲到我没有澡堂了嘛，所以应该还是 OK。我 anyway 我只是忽然想到这件事情。William Ames 一个早期的清教徒，爱的主见。所以我们可以刚才的讨论就是说，真正的爱定义上并不是只是单方的那种 unrequited love， 那种就是我暗恋某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不会。真正的基督徒的爱必然是双向的 ，OK？ 也因为爱最终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爱他，所以也必然有双向的，不可能说只蒙上帝爱，而蒙上帝爱的人不爱上帝，也不爱彼此。所以神爱我们，神先爱我们，我们就知道何为爱，所以我们就必须爱神，爱彼此。所以William Ames 会讲说，爱是引出联合之爱、满足或知足之爱，或者仁善之爱。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他们用这个，神学家会用这个名词。联合之爱就是我们渴望与神同在，我们渴望与神同在。换另外一句话来讲，这不过是我们的身份合一的表达，因为我们是与他儿子基督联合的人，有他儿子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有份于上帝的人。如果是这样子的人，你却不渴望与他同在，与他相交，与他有团契，那么其实并不是说好像你在某些上面，这最终的其实是在会对你的身份打出一个很大的问号，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。基督徒应该是渴望与神同在，因为神先渴望与他的子民同在。最终是在以色列人的旷野中，他是造了会幕，最终那会幕就成了他的儿子。而保罗也可以说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就是神的圣殿，现在他的儿子就住在我们里面。 OK，这个是我们拥有的最大的属灵福气。透过 hope， 透过盼望，还有相信 faith， 神所赐予我们的一切的好处，我们就爱我们的神。因此神是我们的爱之最高目的。这大概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没有比神更高的目的。你不是因为爱神然后要得到另外的目的，我爱神要得到好处。 No， 这一切的好处是要让你爱神，他赐给你一切的恩典，让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。满足之爱 satisfaction， 我们渴望认识神，这关乎于我们那个 desire。 他的属性是所有的属性都满足我们，所以我们默想上帝，或者下礼拜燕华会来，他应该是教那个神的属性那本。圣徒们在默想神的属性的时候，这应该会带来满足。想到神的纯一性、神的不变性、神的超越性，神就是爱，神却是三位一体的神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东西不是只是神学上的议题，只是某些人，而是每一个圣徒按照神所赐给他的恩典，赐给他的理解，都应该以这些为乐。因为这不外乎就是说，神学不外乎就是说，你越来越认识你的天父、他的儿子和他的圣灵。 OK， 这边 Ames 他提到，因为他喜悦我们的美善，他喜悦我们 what is good in us， 我们中间任何有美善的，那是讨神所喜悦的。但是他在这边讲，因为我们 里面任何东西可以在上帝面前是算为美善的，都是源出于上帝的，所以他不能不爱那他赐给我们的美善。这是很典型清教徒的论述，他不能不爱自己所赐予我们的礼物。所以第三点，人善之爱就是 goodwill， 蒙爱的人对赐爱给他的有 goodwill， 会对他有好的，或者 goodwill 我不太知道中文要怎么有好的意念吗？但是可能超过，有点超过这好的意念。所以我们凡事都顺服神，全然委身于神，是这不是很辛苦的，不是苦哈哈的，不是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说哦，我的顺服，可是你看我牺牲多少，我放下我手中的工作，我放下我好的，我来服侍神。时常在甚至在见证在讲道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听到这一类的论述。 I don't know， 如果你知道你领受的，你根本就不会去讲这些。 Right， 在神学院里面特别会听到这个，我不知道启卫有没有神学生分开来小组分享，互相第一年神学生互相介绍我以前做什么做什么，哦，我得到呼召，我放弃我这个，然后讲我很辛苦，希腊文昨天2点钟才睡觉，好辛苦，愿神纪念你的辛劳。 Anyway， I like to poke fun at seminarians。 人善之爱，我们凡事顺服神就全然委身于神，这个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他的爱，所以我们自然会对他有 goodwill， 有他对他有好的意念。一切的荣耀尊严和颂赞都归于他，他对他的子民也施展 goodwill， 他对我们有好的意念，他赐予我们所有的美善事情，不是因为什么，不是因为我们美善，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有美善。这跟上礼拜讲说 马丁路德讲到那个爱，神是怎么爱人，是看到有美善的事，所以我自然会去爱那可爱的事，而上帝爱是那爱那不可爱的东西，却在不可爱的对象之中造出了可爱美善之事，这个是差别。他赐予我们美善，他让我们成为美善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并非因为我们美善所以他爱我们。既然我们无法按照他赐给我们无限的美善，他又不缺乏任何事，我们无法报答回馈这样子的神，但正因为他是这样子的神，所以我们必然有所答谢。 OK， 关于这点，这些 William Ames 这边讲的这个parts of love 或者爱的组件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他继续说我们爱神就是通常可以用三个标记，一个是客观的 objectively， 其实客观就是我们有一个确切具体的爱的对象，我们知道我们爱的是神，这个爱 goes out of ourselves towards that one who is worthy of our love， 从我们出去有一个爱的对象，不是只是自怜自爱的爱，他总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爱，这个爱再从我们中间出去朝向上帝，因为他是神，也感恩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，知道他的荣耀，而这样的神居然乐意让我们有份于他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说要跟随我的人，凡不恨自己父母兄弟儿女就不能来跟从我，就不能来做我的门徒。在路加福音的那个希腊文就直接说是恨，然后和合文在路加福音把它有点客气化了，把它翻译成若不爱我胜过，它直接就是若不恨，那概念是一样了。可是我自己的话，我会保留原来的希腊文。当然我们的主不是叫我们要恨我们的父母，而是相较于爱他，你对其他人的爱相较就好像是恨一样， 或者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大家都很熟悉，我要得着基督，所以我可以撇下万事，万事对我来说都是粪土。也就是说，蒙爱的人其中一个蒙爱的标志，这个感恩的标志，你为什么事情感恩，这就是讲什么，为什么事情感恩，就是关乎一个人的价值观 value system。 蒙爱的人，基督徒，一个有一个新创造的人，你的感恩的标准，你的价值观全然改变。可以说啊，我去过唐牧师的布道会，我觉知，我什么什么什么。你的价值观和之前是一样的吗？如果是一样的，你必须要 examine，确认你是不是真的领受了这个信心，一个价值观全然的改变。之前对你来说毫无意义的事，对你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。之前对你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，保罗说万事都成为粪土。那不是只是保罗，那是他在叙述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和景况和价值观。有迫切 intensively， 你是全人爱他，你要得着他，我也要得着基督，我可以撇下万事，万事都为粪土。这个在每一个圣徒身上怎么样的行出来，展现出来， manifest 出来，都是不一样的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读神学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当宣教士，但是你的 value system， 你的价值观，整个价值的架构是全然的被颠覆被改变。Okay. 所以你礼拜天的时候，以前礼拜天对你来说你要睡足觉，你要带孩子们出去玩，这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来到教会，和你的弟兄姐妹，和上帝的儿女，和基督的肢体一同敬拜我们的主。Okay. 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教的，在某些程度阿明可以教，可是这个教并不是我告诉你一个新的东西，我只不过在 remind you， 或者提醒你，或者督促你，你要认知你的身份。可是如果你没有领受这个身份的话，就这个上面来讲，我没有办法教你，因为这个爱，我没有办法教你怎么爱，因为爱是上帝所赐给你的美德，是上帝恩典所赐给你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所教导或者所讨论所讲的，就另外一个层面来讲，尤其是圣徒之间的彼此教导，并不是我告诉你一个我在说服你或者什么，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你在提醒圣徒们他的身份，你应该要守主日，因为你的身份，你难道不知道你是谁吗？你难道你不知道你有基督徒的这个名号，你这个名号所背后所代表的实质意义到底是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你是一个新的创造吗？这新的创造是什么意思？上帝要付上多大的代价将你新造等等等等等等。所以 Ames 会说，如果不以这种爱爱神的人，就不渴望与他同在，就不渴望与他联合。我们刚刚讲到，其实这样子其实就是你会怀疑到底他有没有与他的主联合，这样他们在世上所渴望的将在地狱得到满足。这句话等一下我们再回来。恶人不以神为乐，也不对神存人善。你注意在这边讲到，这可能是代表来到教会的人，反而恶人过度的爱自己，其实就是仇恨自我。他们在世上所渴望的将在地狱得到满足。我没有把你命出来，哦，这个大概是我的版本。 有啊， 应该有，那个应该我有印出来。爱的焦点上面那一句话 ，Anyway， 你在世上渴望什么，你也应该在来世可以期待你在来世会得到什么。你在世上渴望见上帝的荣耀， 真的渴望见上帝的荣耀，你的来世就要在他儿子的面上见上帝的荣耀。但是如果你在世上这个对你来说无所谓，那你也不要期望你在来世会看见他的荣耀。所以的确我们的主讲的一点都没有错，人要按着他在地上所行的受审判。我们基督徒正确的概念，未来的审判的确是按照行为受审判， right？ 或善或恶，你是按照你的行为受审判。但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，我们之后可以再讲到。但是这是罗马书二章的，这个不是 hypothetical， 尤其是改革中神学的理解，这个不是只是在那里警告性的或预设性的，这是真实的。如果你领受了美善的人，没有在地上没有行出任何的善行，不是完美的善行，而是没有任何符合你生命的善行，你也不要期望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会称你为善。你注意，这并不是说在靠行为得救， right？OK， 最后爱的焦点是基督，这个大概我们讲到，我们讲爱，爱上帝是具体的爱，是我们刚刚讲到，因为他具体的在时间空间之中爱我们，在2000年前差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，所以我们的爱并不是抽象的，并不是只是挂在嘴巴的，我们爱上帝是爱他的儿子。我们上礼拜也提到，爱他的儿子就是效法上帝，就是有份于上帝的本性。我们是在基督的面上见到神，见到神的荣耀。这个上位同学应该很清楚这个概念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到六节，这就是为什么认识基督是这么的重要。你不渴望认识基督，其实就表示你不渴望认识，想要在他的面上见到上帝的荣耀。渴望与基督联合与团契，就印证我们爱神，这我们讲到，就印证我们是的确是已经领受了他的爱的。所以我们的爱是有一个非常以基督为中心的焦点，这并不是新正统的那种以基督为中心，这是符合圣经的以基督为中心。因为我们的主说，你们若认识我，就认识我的父，人若看见我，就是看见我差来的。因为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的被造以先。而且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若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，没有子就没有父，认识子就有父，这个原则我们不能够抽象的说我们爱神，我们是在上帝的儿子里面，凭着上帝儿子的灵爱上帝。刚讲到爱是双向的，但是你注意，我们一直讲到他有他的 order， 也有他的次序， right？ 所以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会说，神的灵就是爱的灵，然后当前者进入我们的灵魂，爱也随之而入，神就是爱，而凡有神借着他的灵住在他里面的人，也必有爱住在他的里面。我们可以合一的接着爱的华子讲，也必有爱住在他里面，所以他也必须爱上帝和爱彼此。 OK， 好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？下礼拜是第三个礼拜，我们现在第三个礼拜六的下午在教会有一个查经团契，所以欢迎，特别是如果你目前没有参加其他团契的人可以来参加。所以是每个月第三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到五点，我们是看马可福音。现在我们的可能组长我们是可能是请白弟兄白文忠弟兄，所以你要的文忠弟兄在后面最后，所以你愿意乐意来参加，你可以跟他加入他的 line， 如果以后有什么讯息的话我们可以从那边发出来。但是这个是特别设计给尤其是有父母的不是有孩子的父母， 有孩子的父母，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带孩子来教会，会你们会觉得很辛苦，然后没有办法专心，所以教会特别有在那个时段有保姆，所以你可以带孩子来，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在地下室有查经，然后是马可福音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，特别是你平常比较没有什么机会参加其他团契，没有，所以一个月一次，我们就刚开始让你负担不要太重。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些需要，就是两个需要，就是查经还有团契的需要。所以如果你们中间有，或者你们知道有弟兄姐妹在其他时候没有办法查经或者团契，欢迎他们来参加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以上的时间，也求你真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领受了何等的爱，就成了何等的人，也因此我们献上的敬拜是合乎我们身份的敬拜，也是合乎你的身份的敬拜，也是得你悦纳的敬拜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